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所以我想讲就喺呢个框架之下，啱先我所讲嘅所谓左派同埋自由派嘅冲争争论咧，我就尝试去疏解，或者去尽可能全平呢一种咁样嘅表面嘅对立。我想讲就系自由主义既重视自由，亦都重视平等。喺呢个咁样嘅框架之下，我哋有理由咧去对既有嘅，譬如香港而家嘅社会财富分配、香港而家嘅政治制度作出合理嘅批判。同埋提出一個所謂社會轉型嘅方向，所以喺呢個 sense 入邊，最後一句就係話，香港而家嘅社會運動可以係兩邊或者幾邊走路嘅，我哋既可以追求一人一票嘅真普選，另一方面繼續捍衞香港既有嘅核心嘅價值同埋我哋基本權利。第三，我哋可以對而家嘅社會經而家個所謂資本主義嘅呢種主流嘅放任自由主義嘅意識形態咧，作出批判，要求更加大程度嘅透過稅收同埋其他社會制度安排，更大程度嘅社會財富再分配，令得大家共享我哋嘅經濟發展同埋享有平等嘅機會。咁所以我想講就喺呢個幾個立場之下咧，我哋又可以提出一種既唔係所謂傳統馬克思主義嘅嗰種左派立場，但亦都能夠走出我哋一般人以為嘅嗰種放任自由主義嘅立場，而同時咧唔係一種妥協，而係一種有原則嘅、有自己嘅價值堅持嘅一種嘅自由主義嘅觀點。呢個就係我呢本書想做嘅東西。 咁當然啦，大家聽啦，就聽到周教授佢話呢本書，即係佢想達到嘅頭先嗰講嘅，其實有幾個嘅目的啦，即係去論證。但係嗰個當然個論證嘅過程先至係最精彩，嗰啲未講啊，嗰啲未講，嗰啲大家就真正自己睇。咁啊，但係咧，我就知啦 ，Jeffy 大家睇咗啦呢本書係嘛？嗱，咁所以其實我就好多好多問題嘅，係即係問個不停。但係咧，我暫時問咗個樣俾你先啦。 我又俾我問先，咁我 俾你問先 個問題咁當然佢裏面有好多細節咧，其實好多好多嘢想問，因為不過咧就我都驚時間唔夠啊。 唔緊要。 咁但係我就想問一問啦，即係可以講話係回應下而家嘅香港嘅社會啦。咁其實頭先講過，其實咧周教授你提倡嘅政治理念咧，其實係用一個正義原則嘅，係啦，即係希望都有一個平等嘅，即係每個人與人之間咧。都一個大家互相平等啊，有相同嘅權利嘅一個，即係話我哋可以達成心目中嘅正義原則啦。咁但係我呢度咧就唔係想講一種咧，譬如話一種歧視啊，譬如話一種男女歧視，或者係一種點樣嘅歧視。咁其實我哋我哋咧譬如話我哋對我哋嗰、那個呢、這個正義底下裡面咧究竟係用咩界線做劃分咧？譬如話，我哋對一啲我哋我哋人其實係屬於一種生物啦。咁其實我哋譬如話舉啲例子，我哋去食狗肉，咁我哋自然會好抗拒啦。咁但係我哋譬如話食牛肉咧，我哋又會覺得好平常嘅喎。咁甚至乎食豬肉都平常啦。甚至乎咧再舉啲例子，譬如有隻蚊過嚟嬲住我哋，咁我哋可能一下就拍死咗佢啦。咁我哋其實某程度上，我哋係有個分界嘅。咁我哋對我哋嘅族群咧係有種分界嘅，就係譬如話我哋分咗。我哋人類，人類先至可以符合呢、這個喺正義呢個框架，即係佢唔屬於人類咧，就唔屬於個框架啦。咁我哋係 呢個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啦，即係究竟所謂個正義嘅個範圍可以去到幾大啦？ 係啦係啦。 你可以一層層擴闊出去嘅， 係啦 係。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好多時候講社會正義咧，其實預設咗咧，就我哋喺一個國家之內嘅，即係話喺一個國家之內。公民與公民之間應該根據一個咩嘅原則去分配嗰啲社會資源先至係合理嘅，呢個係一個層面。另一個層面就而家好多時候喺好多人傾嘅所謂 global justice 嘅問題，就係話 國 際層面，即係話國與國家之間因為而家其實一個全球化嘅時代咧，其實你唔係一個所謂封閉體系咁所以其實而家好多人講嘅就係話嗰個範圍咧係可以擴闊到去。各與各之間嘅責任同埋義務嘅關係，嗱呢個係第二個層面。 你而家嗰啲移民潮都已經係啦， 係啦， 係啊。第三個層面就翻你講，就係所謂我哋對於動物究竟有 就而家其實都好多人講噶啦，就係所謂 animal right 嘅問題，即係動物權利，或者動物可唔可以享有同人同樣嘅權利？嗱，其實呢個有好多嘅討論嘅，即係譬如Peter Singer 啊，而家甚至阿 Will Kimmicka， 即係加拿大哲學家咧，甚至覺得動物咧都係都有佢嘅所謂嘅公民權嘅。嗱，咁其實而家有好多呢啲相關嘅討論嘅。但我呢本書咧，即係翻翻啱先咧，就其實我個重點咧，就唔係探討呢一部分，甚至都唔係探討所謂嘅全球正義。我自己個野心比較細嘅，即係喺呢入面，我想嘗試 focus 喺一個社群、一個社會入面，譬如香港呢個社會入面，我哋應該根據一個乜嘢嘅原則去做分配，社會分配先就係合理公平嘅。 係， 其實我係問緊呢一個問題。 即係將個範圍就係唔會話去討論嗰個社群究竟係咩社群。咁 即係其實背後預設咗就係我哋係一個 equal members of 一個咁樣嘅特定嘅政治社群。 點解我提出呢個問題呢？當然啦，因為呢而家呢個社會好多譬如嗰啲即係以難民啊，即係之前我哋講嗰啲本土主義嘅問題啦。咁但係我亦都係就係可能譬如話喺我而家可能心目中呢成日會思考嘅問題就係、是、咁當然呢本書討論嗰、那個嗰、那個基礎就係嗰個公義問題啦。咁我可能我都有少少就係唔係話講到關於呢本書嘅，但我就想喺呢個公義裏面呢，就想睇下公義首先個基礎係有冇咩界線，定係我哋一種心目中有冇咩界線，定係我哋係個人喜好去 其實一定要劃界嘅。其實冇咁抽象嘅，所謂 justice 係咩意思呢？所謂 justice 可以加叫 social justice， 就社會啦。所謂社會正義意思係將正義呢個概念應用喺社會制度入面， 係冇錯。 應用喺社會制度入面，所謂社會正義，其實佢要求啲咩咧？如果用阿里士多德嘅講法咧，就係、是、正義咧，就係、是、給予每一個人佢所應得嘅。咁簡單講嘅就係、是、所謂嘅正義嘅要求咧，就係、是、給予我哋社會入面嗰啲成員係公平嘅對待， 係 或者合理嘅對待。嗱，呢個就係佢所講，佢希望做到嘅。 咁呢個就係、 是、下一步啦。咁、所以給予社會成員合理對待咧，就翻我哋嘅問題嚟咁。佢一定係對於社會成員咧嘅定義係有一個，其實任何嘅正義理論咧，都先有一個都所謂叫 membership， 乜嘢人係所謂屬於 members 咧，係有一個界定。譬如喺香港，其實係有噶嘛，即係譬如你話香港，你係永久居民同你唔係永久居民，同埋你係遊客，其實你所享有嘅社會福利或者你所享有嘅權利咧。其實已經係唔一樣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需要論證嘅，即係話我同意呢個絕對係一個問題，因為任何嘅正義理論咧，佢係需要預設一個 membership 嘅。 係， 咁當然 阿里士多德嗰陣時梗係唔包括奴隸啦， 係啦，亦都唔包括女性， 係啦， 亦都唔包括外省人， 外省人 即係外城邦人， 係啊係。 所以其實係需要我冇需要定義嘅，咁當然咧就係其實呢個就要具體傾啦，就究竟點樣嘅定義？譬如喺香港啦，啱先所講啦，就究竟邊啲人先係叫做香港人？ 係 個背後個原則係啲乜嘢？ 係啦， 即係譬如用七年，香港好多時候用七年， 冇錯冇錯， 住喺呢度都就構成一個永久居民嘅身份，因此咧佢就享有一系列嘅權利。咁背後嘅我所講嘅理據喺邊度咧？其實我都係需要傾落去嘅。 係， 但係唔好意思啊 ，Jeffy， 因為咁樣咧，因為冇錯，正因為我哋時間咁寶貴咧，我哋就係按翻呢個。我哋其實一定要劃界嘅，咁而家就劃咗界啦。假設，咁然後就繼續討論落去。咁你仲有啲咩困惑呢？ 我仲有好多，不過呢時間關係呢，阿財哥問先啊，我一陣間再繼續。 我就懶啦，嗱，我話俾你聽，我好懶嘅。 係 一樣嘢就係話七一年就盧爾斯就發表個正義論啦。係咁，但係其實呢同一間大學係咪同一個學系添啊？係嘛？ 係 Robin Lose 就係呢個諾齊克咧，三年之後咧， 係 就發表咗佢另一本巨著， 叫做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係啦，無政府。啊，同埋呢個 國家 與烏托邦，咁其實佢好明顯咧，佢就係衝住盧爾斯，佢嗰套咧，佢認為盧爾斯咧其實就係左翼嘅，即係左傾嘅。咁喺佢嚟講，就係話我哋維護呢一種咁樣嘅，即係自由主義嘅思想啦。喺佢眼中就叫自由主義啦。 佢叫做 libertarianism。 係啦，咁就係咧，就叫 libertarianism 啦，係嘛，就或者叫自由至上論啦。咁但係當然咧。呢兩個當然都係思想界即係好有響當當啦，即係好有份量嘅學者啦。之後就 即係可以咁講，就成咗兩派啦。一派就係永遠都係跟住即係盧醫師，可能包括就係阿周教授啦。係。但另外一派咧，可能佢就到而家都仲係跟緊洛柴克嘅喎，佢都覺得洛柴克啱嘅喎。咁你可唔可以略為講下究竟呢兩派咁多年嚟嚇拗成點咧？咁你覺得洛柴克嗰個成唔成立咧？嗰個挑戰？ 要傾咧，就其實呢個其實喺我哋所謂叫自由左翼同埋自由右翼嘅爭論啦，即係。其實最核心嘅就係、是、其實佢都係屬於自由主義嘅傳統，譬如佢哋兩個咧、都承認咧佢哋係好受康德影響嘅、即係包括羅齊克自己咧都覺得佢自己最核心嘅理念咧就係、是、來自於康德嘅一個最基本嘅諗法、就係、是、人係目的自身，而唔能夠僅僅係手段，又佢覺得喺如果我哋 uphold 即係堅持呢個原則嘅話咧、就應該追求一個佢所講嘅 minimal state。就最功能最少嘅政府， 最低限度嘅， 或者其實就香港所講嘅就係小政府大市場。 由 佢認為咧，只有喺一個小政府大市場，國家唔可以抽任何嘅透過税收或者其他方法咧，進行任何嘅社會財富再分配咧，都係會傷害咗啱先佢所講嘅人係目的自身呢個咁樣嘅理念。呢個係佢個基本嘅諗法。我長話短說，簡單講句就係、是我覺得咧，諾齊克嘅理論咧，如果我同意佢嘅前提嘅話咧、就係話康德式嘅呢個咁樣嘅人係目的嘅諗法咧，其實佢推出嚟嘅原則同埋所導引出嚟嘅社會制度，就佢所講嘅一個所謂嘅。資本主義社會完全唔做任何社會再分配嘅社會咧，其實係做唔到佢嘅要求嘅。其實好簡單，你諗下香港，香港當年弗利文嚟香港，曾經講過就係話，弗利文大家知道佢所謂芝加哥學派嘅代表人，佢認為香港咧係全世界咧、最 libertarian 嘅一個經濟體系。但你睇目睇香港。香港而家嘅醫療幾乎係免費嘅、香港 90% 嘅住院服務係公立醫院、香港係而家有12年嘅義務教育免費嘅，香港有30%-40%嘅人咧係住喺公共房屋入面嘅，有香港有相當之完善嘅社會福利制度，即係包括綜援，包括各種各樣嘅社會保障。嗱，我想講就係話、如果用佢哋嘅角度咧，呢啲啱先我所講呢啲全部都唔應該做嘅，全部都係不公義嘅、因為全部都係透過政府嘅税收、然後進行社會財富再分配， 再分配嚟嘅。 所以我啱先講就，如果有一日、如果你接受得內齊克嘅理論，你話呢啲嘢全部都唔應該有，所以咧唔應該有公屋，唔應該有綜援，唔應該有免費醫療，全部有市場嘅決定。咁、你可以想象香港嘅情況會點咧？香港你可以理解香港嘅貧窮人口會更加大量增加。結果。當大家好多好多人都連温飽都處理唔到嘅時候，點、樣作為目的自身？點、樣唔作為其他人嘅手段？佢點樣過出一個自由自主嘅人生呢、你發覺係冇可能嘅，因為每個人都喺生存嘅邊緣、所以我簡單講翻啱先嘅結論就話，如果佢嘅前提係啱嘅，咁佢推出嚟嘅呢一種所講嘅小政府咧、其實恰恰咧係最傷害。佢所 uphold 嘅一個咁樣嘅 more ideal， 一個道德理想。 有意思，有意思。好，但係時間關係咧，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繼續啊。